觉不清，不愿有当下此刻。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。没有遇到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没有说过。 怪兽作曲，阿信作词，五月天2006年专辑《为爱而生》当中的《天使》。专辑的名字与当时冠佑喜得千金啊，应该有关系。当时初为人父的冠佑呢，听到这个名字啊，感动得潸然泪下。而怪兽获得这首歌的灵感呢，源自于他们小的时候玩的小天使、小主人的游戏，以童趣为出发点，不仅写爱情，也唱给了爸爸妈妈、朋友还有孩子。为爱而生这张专辑里诞生了不少传唱度的情歌，像天使、我又初恋了，以及最重要的小事，都是出自这张专辑。

是由阿信作词，阿信和冠佑作曲的《我不愿让你一个人》收录在七年前的那张专辑《第二人生》当中。五月天的创作呢，通俗易懂，朗朗上口，又带有一些生活的哲学，这是他们的作品大流行的原因之一。另外呢，他们一反大众对于摇滚乐队那种粗颗粒粗线条的印象，他们的作品有 pop 情歌的细腻编曲，又富有摇滚乐的张力。下面我们来听《第二人生》当中的这首《仓颉》。陈信宏借用仓颉造字的典故，描绘了一首穿越时空的情诗。 一颗葡萄有多甜美，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，想一个人有多想念，那又是 昨日依然 来的我们，来自五月天两年前的专辑自传。你发现今年刘若英执导的电影也叫这个名字。刘若英曾经表示用这个名字有些犹豫，但听了五月天这首歌就决定就是它了。而和刘若英一直惺惺相惜的五月天，今年也将这首歌重新编曲，并配合电影同期上线。最近阿信为黄渤执导的电影《一出好戏》创作并且演唱的主题曲《当每颗星星》正在打榜当中。当然在生活当中，指引我们前方的路有可能是一个人，有可能是一个信念，也有可能是一段爱情。 当一颗心搁浅人间，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，谣言是烟不如谎言，饮鸩片刻片刻给我安慰，那是面如阴了黑夜，这黑夜昏暗着思念，这思念模糊了双眼，